了愣愣两翅儿忙啊，这才飞过了那扬子江啊。

位英雄，英人张飞够多猛烈，抢城内大四冲锋，上阵全凭三声弦，军功把战马进寨京，镇定长山那一员将，谁人不知赵子龙，长坂坡是英勇，救出额斗小英童，众将骁勇还小可，最怕南阳他叫卧龙，这个人扎出毛龙，先手断八王破千勇夫，这一阵惊破曹军的胆，就是一个诸葛亮，连两人都胆怕心惊啊。 上了马，提起三人斩将风，老将催马往前进，见一 城外安营扎寨，千人讨战在关城，黄忠马上心不悦啊啊！大胆的敌人，你们敢乱虎行，我想你们这远路而来，当些新人马扬起锐气再来争，这命令你们藐视床上无好饭，来来来，今日与你见弟兄，说马一催坐下马，五百儿郎那先生咚咚咚城楼连响三声炮，大锁抽上开放城，旌旗招展这不日人关马扎向外冲， 战长沙呀，打架这玩意儿是力气活啊，你康老师您还得再唱一段， 接下来给您唱一段博望坡。 出山不白出来，带出俩花篮来，康老师还得再唱一段， 接下来给您唱一段桃花庄。